挡不了我的泪水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只是那再不会淡掉，只喜欢给你烦恼，只喜欢这种味道，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，绕了一圈才知道缘分跟得太牢，换都逃不掉，只好把手给你牵好，常翻掉心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，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互相依靠，只喜欢跟你哭闹，只喜欢默契更好，感觉爱情闯进门暖暖心跳，难我时候还有你哄我骗我逗我，才知道老老叨叨嘻嘻闹闹才不会单调，只喜欢给你烦恼，只喜欢这种味道，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，绕了一圈才知道缘分跟得太牢，我们都逃不掉，只好把手给你牵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，不置可否。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，我买了第二辆车，打算轮换着开。